第七首诗歌，我要单单仰望你。 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助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口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恩典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恩典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助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口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恩典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恩典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恩典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恩典，仰望耶稣。